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你现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光阴的故事，音乐王平与我们一同成长。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我要在节目一开始提醒各位，前五首歌你需要有那么一点点耐心，可能他想表达一个故事，所以你会觉得他比较偏文艺，或者说晦涩难懂一点。当然这张专辑在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感触，但是时隔这么多年，或许你能够听懂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张专辑是2000年王菲的《预言》。有人说这是王菲最巅峰的音乐作品，从第一首，我个人觉得一开场就是惊艳，那个前奏美到足以令人窒息，那个悠远和苍凉的感觉真的很美。然后你这个时候手上如果有这张专辑的文字介绍的话，你可以看一下，第一首歌的名字叫做《寒武纪》。闭上眼睛去想象，海藻和大地纠缠了8000万年，天荒地老，一切生命，一切故事，仿佛都是从寒武纪开始的。然后你再继续往下看，你还会吃惊，作曲人王菲本人，然后传来王菲同样令你窒息的声音。故事从一双玻璃鞋开始，也许是因为玻璃鞋、小王子、天鹅湖都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童话，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刚刚买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真的狂喜欢第一首歌曲，反反复复听了很多遍，那个歌词也相当精彩，可圈可点。这张专辑果然从第一支歌就告诉每一个听者，这是预言。节目开始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寒武纪》。 是我们一起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2000年王菲的专辑《预言》里面的惊艳开场，名字叫做《寒武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音乐作品。开场的第一句话就像童话一般，故事从一双玻璃鞋开始，灰姑娘还没有回忆，单单从这句话开始，你就感觉好像它预示着就是爱情的萌芽。而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王菲她企图用新古典主义来诠释两个人刚刚相遇的两情相悦的状况，但是旋律的暧昧是本来可以发光的，好像又沦为了灰暗。这个感觉还有这个音乐的走向，明显就可以突出张亚东在编曲这方面的功能，可以说它是一段浓墨重彩的前奏，有着摧枯拉朽的这种力量，也预示着这五首歌连在一起的这种爱情走向，最终好像会让你疼痛到记忆犹新的刻骨铭心的一种状况。接下来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第二首歌曲，叫做《新房客》，它所描写的是一场相遇，预示着爱情的初始阶段浪漫，可是却又是冥冥中的一场宿命。这首歌的那种快板节奏可以说是王菲最为拿手的风格，对排比尾音的处理也是王菲在演唱这么多年算是比较个人的一种深刻体会，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更舒服更流畅，甚至会觉得更耐听一点。好，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新房客》。 我的走千里迢迢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到的是2000年王菲所发行的专辑《预言》里的音乐作品。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已经说了，前五首歌麻烦各位稍微有点耐心，因为它是一个音乐剧，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特别是不太经常看音乐剧的朋友会觉得，一提到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可能就比较小众，可能你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晦涩难懂。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些喜欢王菲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场盛宴。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香奈儿》。对于预言那张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曲《香奈儿》， 如果你用心听的话，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歌词用了很多意象来暗喻恋爱中的情侣关系，比如说嘴唇和颜色，外套和模特儿，模特儿和香奈儿，这些都只是要说明爱情当中没有独一无二。比如说你听到这样的一句歌词，那么多的玻璃鞋有很多人合适，没有独一无二。还有就是唇膏的颜色可以随着心情改变，一件外套你可以穿，我可以穿，那么多模特儿都喜欢用香奈儿，这里的香奈儿表面上唱的就是那个香水，实际上它比喻的是恋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有这样句歌词，让你我好好配合，让你我慢慢选择，你是模特儿，我是香奈儿。说到这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这首歌曲它预示着在生活当中的爱情已经出现了第三者。讲到这里，你会觉得无力吐槽，甚至有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负能量负面情绪一下就上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沿着香奈儿的这个线索给你一点点正能量。要说到的是来自于法国著名品牌香奈儿的创始人 Coco 香奈儿曾经说过的话，非常有道理，而且他凭借着自己生活的阅历也相当有说服力，所以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他说，生活不曾取悦于我，所以我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好自己的尊严和美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曲《阿修罗》。 王子，小王子，为什么门客们都是我，为何要主人难过，发生了什么， 修罗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曲，这里面在唱着的是两个人宁愿不快乐也不愿分开各自生活，两个人已经不再合适了，但是却又放不下对方的那种无奈的状况，它预示着爱情的波折和末路。佛经说天地间有八种神道精怪，被称之为天龙八部，而阿修罗是为其五。这种神道非常特别，男的极丑，女的极美。修罗性暴躁，执拗而善妒，没有恶战天翻地覆，修罗常会率领昆布和第十战败去，无处可逃，于是化身潜入藕的四孔之中。阿修罗由仿佛的终身开始，仿佛的终身结束，整个曲风那种氛围就是迷离中多了一些空阔，同前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寒武纪的那种悠远苍凉可以说是相互呼应。听觉可能会觉得有一些颓废，阴翳而空旷，仿佛可以看到战后的废墟，还有女子滴血的心，剪不断的丝。其中有这样的歌词：小王子，为什么访客们都是路过，莫非你是阿修罗享受哀怨的战火。是不是听到这样的一段歌词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绝望和虚无的感觉？正当你在绝望的时候，第五首歌开始了，它的名字叫做彼岸花。虽然它仍旧继续着第四首歌的风格，但是听上去却更加舒缓，而且寓意更为深刻和大气。彼岸花，荼蘼是花季最后盛开的花朵，所谓开到荼蘼花是了，所以有人说花的翅膀要到死亡才懂得飞翔，无爱无恨的土壤才会萌芽开花。仿佛我们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到黑暗中已经盛开的荼蘼，所以现在回过头去说这首歌，然后你再去听那样的旋律，你会发现最后的这个五首歌连在一起的歌剧最后是给你一个圆满。彼岸花讲的是重生，在爱情的末路之后依然等待爱情，坚守爱情，只为不虚度年华。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彼岸花。

微笑着谢幕。时间是怎么样划过了我皮肤，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让我亲手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就好好将这一份礼物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 这是来自于王菲在预言当中所收录的笑忘书。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预言的前五首歌，你需要多一点耐心去听，因为它是爱情五部曲，它前面的五首歌曲的风格和后面歌曲的风格是格格不入的。前面的五首歌歌曲作曲全都是王菲，所以有人说前面的歌曲是王菲自己在追求艺术的自我陶醉，而后面则是对商业市场的一种妥协的无奈。有人说毕竟能够接受那种风格的人还是少数，而且发现之后果然最先流行开来的就是后面的歌曲，比如说笑忘书，直到今天在 KTV 里点唱最高的也是他。那前面的那些歌曲，那五部曲，今天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再回过头去听，你是否能听懂的？如果我不在旁边嘚啵说那么多注解，或许你真的没有办法，或者说没有静下心来去研究那五首歌背后的故事吧。事实上这张专辑他想表达的，最想告诉你的，其实是前五首歌里面的内容，它才是真正的预言。有人说预言是一张跨越时空模糊了时代标签的音乐作品，有着强烈那种后现代感的经典之作。还有人说这是可以说是王菲的经典巅峰之作的话，那倒不如说是张亚东的巅峰之作。张亚东的制作和编曲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脊梁骨。想在这时间继续回到专辑当中来跟你分享后面我个人比较偏爱的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爱我的我不爱。 什么时候我寄望过拥抱会锁定整个世界，我只能感谢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2000年王菲的专辑《预言》里面的音乐作品。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专辑的第六首歌，叫做《如果你是假的》。这首歌曲的旋律极为欢快，仔细想想，和前面五首歌串联在一起的类似于音乐剧的那五首歌，好像的确有一种撕裂开来，完全不在一个风格线上的音乐作品，好像就因为有这样跳脱的一种音乐收录的这种状况，所以在当年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褒贬不一。好了，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无需再纠结到底好与不好了，在如今回头去听，都算是华语歌坛的经典吧。一起来听如果你是假的。假的， 闭上眼睛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欢快的曲子，然后再想我们在前半段听到的那些类似于音乐大片、音乐剧串联在一起有故事情节的这些音乐作品，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跳脱的感觉，甚至会怀疑这是一张专辑吗？就因为这第六首歌曲跟前面的风格跳脱出来太有种突兀的感觉，所以当年这张专辑刚刚推出的时候褒贬不一，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纠结，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声音。有人说这张专辑是比较平庸的，因为它一半是概念，是王菲个人的这种信念追求、艺术追求，而另外一半就是唱片公司为了市场、为了商业妥协。好像所有人都可以在这张专辑当中各有所需，但是因为你想抓住的更多，所以你很可能在当时专辑推出的时候丧失了很多。不过时隔这么多年啊，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回过头去听这张专辑，说实话只要是王菲的我都喜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那当然也有人说预言这张专辑是穿越时空的，它模糊了时代的标签，有着极为强烈的后现代感的经典之作。而这张专辑除了灵魂人物王菲自己的创作之外，其实编曲张亚东也是相当精彩的，也可以说他是王菲的巅峰之作，也可以说是张亚东的巅峰之作。那还有人说预言前五首歌和后面的七首歌好像是割裂开来的，不是一个风格。那前面是五首歌是比较完整的，那值得回味，而且你要深挖的话也可以找到故事，可是后面你会觉得不知所谓，而且后面这几首歌相互之间也没有联系，所以它是一张极为分裂的专辑。唉，每一个人他不管针对哪一种艺术创作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感触，我们不必纠结太多，只要喜欢就好，这是我个人自己的一些看法。OK， 想要在这时间我们继续回到专辑当中来，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不想住在博物馆，只是要到那里随便逛一逛，沾满这爱故事吧，不耐烦了就不要看，陪你流浪到海滩，就算你没有打算， 听到的这张专辑叫做《预言》，是王菲在2000年所发行的专辑，我相当喜欢。虽然会有很多人说这张专辑是割裂的，每一首歌相互之间的联系都不大，但是我仍旧喜欢，谁叫我喜欢王菲这个人。另外，如果你不是特别特别在意王菲这个歌手的话，我也建议各位可以从这张专辑认识一下王菲，因为我觉得她不单单是一个歌手，她可以全身心的为自己的音乐去创作，还有就是为了自己想要的音乐风格去坚持。首先，这张专辑他创作了5首歌曲，而且相当有意境，还愿意跟作词人一起去商讨要怎样去填词，把统一的思想和故事连贯性要做到一致。还有就是他为了让这张专辑的 A 面能够是这5个故事在前面的话，不惜跟唱片公司去坚持，然后去纠缠，最终他胜了。当然因为他胜了，在 A 面全都是偏另类还有偏小众的旋律和故事，最终在推出市场的时候，最初引来的是不太一样的声音。但是这份坚持和这份对自己艺术的一种鉴赏还是值得尊重的。我个人觉得事隔这么多年，不管是 A 面 B 面的音乐作品，如今回头去听，都算是华语乐坛比较精彩的音乐作品吧。 OK， 想要在今天节目最后送上的是这张专辑当中应该是9首歌曲，叫做《再见萤火虫》。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跟你分享不同的，我个人觉得值得推荐的好的作品给你。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就不断